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坐上火车去南城了，他在一张纸上写着：我走了。他本想再写些什么，一下子又不想写了。他在纸上压了五块大洋。出门的时候，他回身朝房间里看了一看，一切都是他看惯了的。窗边的案板上立着不停摇晃着钟摆的老式台钟，以前小舅回来每次都想着给钟上一下发条。桌上五块大洋摞得整整齐齐，陶阳子只带了随身衣物和一点零碎饺子，还有一个大些的包，放着他的棋以及人手一给他的棋谱。他想，他不用对两表兄的去留说什么，他们比他大，都是20多岁的人了，五块大洋能过很长一段日子，他们应该能找到适合他们的方式在苏城生活下去。若是再找不到工作，他们自然也就会回到小镇上去。陶阳子从没坐过火车，火车启动的时候哐当一声，他的心也颤抖了一下。南城这个都城是什么样子，他没有去多想过，他也无法想清楚，不知道那里会有什么等着他。他为什么要去南城，似乎有许多的理由，也许最后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他要独自去闯出一块天地来。车外的树、田、河、桥，各种景色往后飞快移去，陶阳子总在自己的内心中生活，很少注意外部景观。三等车厢里人很多，溢着一股混杂的味道。有个少年坐到陶阳子的面前来，这个16、17岁的少年表现着一副成年人的架势。少年歪着脑袋盯着陶阳子看了一会儿，张开手做了一个手势，说：你是头一次坐火车？ 是。 你不问我怎么知道的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会算。 他说的神气，皱着一点眉头，他的神态让陶阳子感觉有点像一个人。少年凑到陶阳子面前来，一副神秘的样子。 我前知你靠什么赚钱，后知你走那条路，我都会算，让我来。正说着，查票员出现在车厢门口，少年转了个身，插到后面的人中间不见了。那边起了一点争吵，两个人手指点着对方，大声呵斥着。查票员看不下去，过去劝说了几句，两个人继续嘴里咕哝着坐了下来。陶阳子发现少年已钻到了查票员的后面，陶阳子笑了，哼，他是逃票的。少年像是突然钻出来似的，重新回到陶阳子面前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他先前的话题。少年自我介绍说，他叫胡桃，他说名字是有深意的，他家有棵桃树，长在大门口，树在大门口是一种不好的风水，他的名字既然是胡桃，砍掉这棵胡桃树对他就不利了，他只有离开家。少年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陶阳子说，我叫陶阳子。你是不是用五行算法？你的桃属木，我的阳属火，也属土。小伙子听了脸色变化了一下，说，你也是，你不像这路人吗？陶阳子只是从人手一那里听了五行学说，随便的说了出来，似乎这套东西对少年来说是高深层次，就像下棋里的一种变化莫测的定式。胡桃对陶阳子显得格外亲热了，仿佛认识了一个比他水平高的同行。陶阳子很想告诉少年自己什么都不懂的，只是他也有少年的心性，不想一下子在对方的感觉中跌落下来。陶阳子很怕少年会问他一些简单的江湖套话，那样他就露馅儿了。大概少年也弄不懂这一套路，知道陶阳子是第一次去南城，只对他说着南城的事儿。胡桃问陶阳子，去南城准备在哪儿住？少年说，南城所有的路他都知道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个比胡桃矮一点的男孩过来，对胡桃说，他看上了一只猪。胡桃不以为然地说，你知道什么猪？那个男孩脸上一副悻悻的样子就去了。陶阳子猜到那个男孩和胡桃是一路人，算命往往有个托子的，他听说过，只是这个托子也太小了一点。胡桃继续和陶阳子说着南城的路，陶阳子说了个路名，怡园路，胡桃眼就亮了，说那条路上啊都是洋房呢，你就住那条路上去吗？少年朝陶阳子的身上看了一看，陶阳子脸就红了，他是听梅若云提到过怡园路。陶阳子说，那是他认识的一个朋友住的地方。胡桃就和陶阳子说起那条路来，好像他天天都在那路上转。他说，那是一条很幽静的路，路不长，路边种着法国梧桐。陶阳子听得很认真，脑中想象着那条路。胡桃说要去方便，起身的时候碰到了陶阳子的包裹，其在河里发出碰撞的声音。陶阳子看到胡桃在车厢头上 与那个男孩说了一些话，转了一圈，他又坐回到陶阳子面前来。与陶阳子隔着过道的一位书生模样的人，一直静静地听着胡桃与陶阳子的对话。有时，胡桃把话引向他，他显得愚钝地头动动，把包往身上裹紧一点，那神情像是从未出过门。胡桃说，这位书生面相好，地个方圆，将来会做官的。书生表情动了一动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只是不应口。胡桃走开时，陶阳子与书生对了一眼，陶阳子忍不住问他，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坐火车。书生说他坐过几回了。书生朝胡桃背影看看，轻轻地对陶阳子说，他父亲对他说过，在外面有三种人不可应答，一是算命的，一是女人，还有一种是无事献殷勤的。正说着，见胡桃走回头来，书生也就收了口，只顾盯着自己的包裹看着。陶阳子觉得在火车上接触到的人真多，人有各种动态和各种表现，就像骑的各种走法。陶阳子转了转头，就看到一个年轻妇女拉开怀来给婴儿哺乳，露出一个白白的乳房，她的动作却显得很自在。陶阳子赶忙回过头来，心想自己的神态在别人眼里肯定很怪，是不是很紧张，很不自在？胡桃问陶阳子到底住在哪里，陶阳子不想说谎，说还没有确切地方，想到了南城再找。胡桃说，南城那么大，说有地方，到处有地方，说没地方，到处找不到地方。他说，你还是跟我去吧，我们走江湖的，总能找到又便宜又实在的地方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车到南城，又哐当的摇晃了一下，停了下来。胡桃很熟练地提着陶阳子的包，指着出站方向跟着陶阳子走。出站口人挤着人，前面的人像被后面的人推着走。到了站口，陶阳子回转身，看到胡桃只隔着一个人在往前挤着。陶阳子从口袋里拿出票来给检票，检完了后再站外，可后面再无胡桃的人影。放衣服的包在陶阳子的手里，胡桃提去的是放齐的包。陶阳子在站口等了好一会儿，人走近了，出口处已经没有人出来了。陶阳子回转身来，在广场上转了几圈，心想胡桃是逃票，也许不敢从正门出来，可哪里另有出处呢？广场挺大，显着比苏城更大城市的气派。广场上散散地走着站着人，有讨饭的，有穿着铁路服装的，有提着行李的。陶阳子觉得无处可去，陌生的南城和苏城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天地。陶阳子这才想到，胡桃一开始与自己交往，可能便下了伏招， 赞他是层次高的同行，也是骗招。他在小镇与方天琴下棋，方天琴经常会下骗招。开始他常常会上当，后来才有提防。现在陶阳子知道了胡桃的骗招，已无法提防了。陶阳子一个人走在南城街上，他不知自己该往哪里走。穿过两边拉客人吃饭住宿的小店的街道，天就暗了。沿着湖边的街道往前走，街灯发着昏黄的光，水声轻轻，仿佛还在苏城。他到苏城的时候是与小舅一起去的，没有孤独感。而眼下他一个人走着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陶阳子很少有感叹。这一刻他的心间充满了无以诉说的孤独。他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，也几乎没有一个熟人。他不让自己去想梅若云，觉得自己的样子根本无法与他有所联系。他抬头望天空，城市的天空黑茫茫的，只有远处闹市的霓虹灯映闪出暗橙色的光。他靠着一个石阶蹲下来，睁着眼看洋车在面前开过去，看人力车在面前拉过去。坐在车上的人也是一生，仿佛人生都是他们的。人生时常看不到前面的路，或者说有的人生色彩是白亮的，有的人生色彩是暗黑的。陶阳子找到一家街面上的旅馆，进去问了一下价钱，立刻就退身出来了。他带的钱还不够住两晚的。他记起在苏城卖报穿街走巷时，曾看到过一些巷子里的人家自开的小旅社，有的是一家人挤一个房间，空出另两个房间接待住客，想来这种住宿房价肯定便宜。于是陶阳子也就偏开街道走进小巷里转悠着。人往往总是这样，不找什么的时候那东西老在你眼前，而到你要找它的时候它就怎么都见不着了。陶阳子在南城的巷子里转了整个晚上，发现南城这大城市里也有好多巷子是暗悠悠的，转来转去都只是住家，关着门隐隐见有人家的门缝里透出些许的光来。入夜了，陶阳子还在巷子里转，他转进了一条巷子，直往里走，中间又横着一条窄巷，巷子弯弯，都是土砖院墙，看来不可能有旅社。待走到深处，发现是一个死胡同，只得转身回来，心想，今夜怕是找不到住的地方了，只有寻个宽严避风处躺上几个小时。走回到横着的细巷子交叉口，听到有吱吱嘎嘎的车轮声，见一个女人踏着一辆三轮车，苏城人称作黄鱼车的，从横巷里过来。听声音就知道这辆黄鱼车有年头了。那女人却踩得飞快，眼看就要撞上陶阳子，陶阳子避也来不及了，就呆站着。黄鱼车 冲到陶阳子面前时，突然就拐一下，不可思议地绕开了陶阳子，并且咯吱一声刹住了。 你是活尸啊，不长眼睛的， 女人骂了起来。陶阳子连声说着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女人见这个年轻人一脸被惊吓的样子，却并不怪自己车踩得快，不由笑了，嘴里还骂着， 我说你是不长眼的活尸是不错的，要不你钻到死巷子里去做什么？ 陶阳子本来想尽快脱离这女人去找住地儿，他也实在是累了，要不也不会呆呆地看着黄鱼车撞来。但女人不依不饶的，非要他硬话，他就说了自己从苏城来，想找住宿的事儿。女人朝陶阳子看了一会儿，问他带了多少钱。陶阳子老实地报了数，女人摇着手说： 哼，你这点钱哪里都住不起。 陶阳子说：有地方住，我可以去找工作做。 工作？你会做什么？ 女人没带陶阳子说话，又接着说：看你的文弱样子，来南城是想做大事的，可大事怎么会空着让你做？女人说话逼人，陶阳子却觉得她直爽和意。陶阳子说：我什么事都能做的。女人指着黄鱼车说： 你会踏黄鱼车吗？踩给我看看。 女人就翻身坐到黄鱼车的边架上。陶阳子跟小舅学过脚踏车，可一踏黄鱼车，车龙头就控制不住了，一下子撞到了向墙上去。女人叫着： 嘿嘿，真是木瓜，好了好了，你过来坐吧。 女人骑上车，叫陶阳子坐在车边架上。陶阳子有点不解其意，女人说： 你不是要找小旅社吗？我就是旅社的女老板， 看你倒霉样，让你住几天吧，省得你一到南城就露宿街头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陶阳子住在了女老板的旅社里，女老板说房租可以先欠着，陶阳子便帮她做各种杂事儿。陶阳子在街上再次遇到了胡桃，他带着陶阳子回家去拿行李包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